症啊，去非就归是啦。咁我哋依呢个戒法，勇往直前，咁啊佢修行呢，就佢出生啊好多好多所谓善法功德，就好似个地下一样呢，咁啊出生啊好多好多好嘅五谷瓜果供给我哋享用一样。所以呢个戒呢是属于呢个善法地啦。佢话直法是心嘅上德如是无量利益啊！直法是心，直就系一直，我哋冇半点嘅歪曲。就系、是、我哋受咗戒之后啊，时时刻都系受戒，冇半点犯戒嘅歪曲。所以《维摩经》里边咧。有两句经文啊，佢话直心是道场，就能办了脱生死嘅大事之故。又话直心啊，就系菩萨嘅净土。你想进入菩萨嘅清净国土咧，一定要用呢个不直嘅心。就系、是、我哋对于呢个戒法，千万都唔好有所违犯。要持得清清楚楚，要用呢个正直心啦去受持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边亦都有讲啊，佢话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，就皆以直心啊，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都永无诸位曲相。唔单话。一尊佛如此，十方如来诸佛都是一样啊。他修行初初发心的时候，修行用功呢，都是皆以直心，用这个正直的心，不可以有半点的歪曲。所谓心言直过，我们的心所想是正直，口讲出那亦都是正直。既然心直言直之故，他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都永无诸位曲相啊。我们心直言直，那么他修行呢，就是由始到终，即是由最初开始发心，一路至到最后，我们得到这个出世解脱为止啊。与其中间呢，都没有半点的歪曲，都是用这个正直心去修行，即是说老实的持戒。因为持戒就可以约束我们这个行为，是约束我们这个身心不要去做这个犯戒的事。所以我们要直法是心啊。他说如上德如是就无量利益，上德即是尚且得到啊，由于你持戒，你得到以上所讲这个种种的功德，所以名为他们璎珞，名为他们庄严，其香微妙，分毫不偏，遮不善法就为善法律，即是无上妙宝之状，上续种性，大直灭处，是金露味，生善法地，直法是心，都尚且得到如是啊，上来所讲种种嘅利益，利益称为无量咧，就系话我哋除非就唔持戒。如果我哋真系在受戒之后一心持戒而不违犯咧，唔单话得到普普通通以上所讲嘅利益啊，仲有无量，即系数唔出咁多个好处，咁多嘅利益。那个放佛就是一心受持就不违，何况啊，我们真的一心一意在受戒之后好好地受持这个戒法而不违法，没有半点丝毫的犯戒，当然你所得的功德，你所得的戒香呢，更加是不可思议啦。那么以上就是六种重戒讲完，咁啊亦都说出我哋前呢六种重戒啊所得到呢个好处。嗱，咁啊既然持戒得到咁多个好处啦， 我們亦都有些人發了心，已經受了這個菩薩戒了，那怎可以做這個犯戒的事呢？因為犯戒事一做了，你就少了如上所說那麼多的功德。那麼功德既然損了，就是罪業滿身啦。那麼既然罪業滿身，你想不墮落，你想不在這個生死打轉都幾難啦。那麼即是說持戒是約束我們這個身心，乃至到將十惡業變成這個十善業，都是由持戒的功能。所以持戒是有種種的好處。那咁啊，向下咧就係講六種重戒之外咧，仲有28條輕戒。那咁啊，輕戒咧，其實你唔好啊嘛，咁啊輕輕地啫，冇問題。其實輕戒咧，啊仲比呢個重戒難受難持。點解咧？因為重戒佢比較嚴重，一般人就比較咧係注意啲。咁既然注意啦，當然就唔係咁容易犯啦。但係啲輕戒咧，因為佢唔係重嘅，唔係嚴重嘅，咁就變一般人嘅心理上，好平常啫，呢啲咁好小意啫嘛，咁就好容易就忽略咗。你要知道啊，戒經裏面講，即係我哋出家嘅菩薩戒經裏面開頭有幾句話，佢話水的雖微，就漸盈大氣啊，擦羅造罪就殃墮無間啊！佢話一失人身就萬劫不復，撞色不停就猶如奔馬，人命無常就過於山水啊！佢話汝等各個一心勤加精進，神物懈怠，懶惰睡眠，眾意啊要日夜是心。持戒啊，点样个就水滴虽微咧？例如我个水喉烂咗有阵时，或者有阵一下扭就先扭得唔系十分紧。虽然你叫就系扭咗啊，但系佢仲有一滴一滴咁样咧，系流出嚟。咁啊，你唔好睇佢一滴两滴啊，慢慢咁啊滴啊，其实时间长啲咧，都嘥唔少水噶。我哋常常啊，有阵时个水喉坏咗，点样扭？都扭佢唔实，纵使佢冇大水咧，响水喉流出，但你扭到点样多，因为嗰块皮坏咗啦，佢仲系有一滴一滴一滴，所以有啲人识福噶啦吓，啲水都系干净，所以要俾钱买嘅，唔好嘥啊，佢都揾一个干净嘅桶咧，咁啊截住呢个水喉一滴一滴嘅水，虽然一滴啊，但系经过一晚，即系你放好一个桶啊。装住嗰啲一滴一滴嘅水嗰度开始上床休息瞓觉，到第二朝起身入厨房咧一睇咧，个桶水已经满咗啦，几乎满到泻添啊！你谂下一晚啊，嗰一滴一滴就会滴满一桶水，何况大啲嘅水咧就更加咧浪费得多啦。所以用呢个水滴虽微，渐盈大气啊！漸漸形就係裝滿咗咧一個大嘅水桶、大嘅器皿啊！就係譬如咧，我哋擦羅造罪就係殃墮就無間啦。你咪睇啦，呢啲好平常啫，好輕，呢啲又唔係咩嚴重戒，你就好容易忽略。你忽略咗一條，你就犯一條；忽略咗兩條，你就犯咗兩條；就忽略咗28條咧。你就犯了28条，你说是不是个罪好重呢？你想不堕这个无间地狱都几难，就好像这个水一滴一滴，你不要看它那么轻，好像一滴一滴，如果你不装住它在油都这么漏滴呢，就浪费了很多水，你就损了很多福啊。所以水滴虽微，都漸盈大氣。如果你擦羅之間造罪咧，積積埋埋嗰啲小罪，就變成大罪啊！好似我嘅人犯法，雖然呢次咧係順手牽羊，咁咪一包糖$2嘅啫，好少意思。但如果俾人家拉到咧，係刑事案啊！ 偷嘢係刑事案啊，不過你偷嘅唔係好多，你嘅罪唔係好重，唔會話判你坐十年八年監，可能係一個禮拜，可能坐三幾日就算啦。但係咧，雖然咁輕啊，因為呢啲偷嘢都係刑事法嚟嘅。既然是刑事法呢，依照这个法律就有案底的。那么如果你下一次你不小心，那么又再来顺手牵羊，那个法官一看你的记录，原来有案底，上一次就判你坐一个礼拜监，这次就不止坐一个礼拜了，因为你有了案底，可能就坐一个月的了，坐多几个礼拜的了。那你不要看轻那些小罪小意思啊，小罪小意思呢，你积多得几次呢，你的罪就加重了，所以殃堕无间啊。如果一失人身，你因为不持戒，受了戒不持戒犯戒，失了你的人身呢，不是那么容易再得回你的人身啊。所以说万劫就不复，经过一万劫那么长的时间呢，你所失去的人生呢，都不是那么容易呢再回转头得到你的人生啊。所以说撞色就不停，都犹如的奔马，我们要好地珍惜自己这个有限度的光阴，好好地的时间，不要做这个犯戒的事啊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快到什么好像一只良马快跑的嘛，跑得好快好快好快，所以他跑得快一阵间就过了去了。就譬如啊，我们人的寿命，你不要几十年慢慢都不迟，大把时候啊，你家才四十岁啫，就算你六十岁有二十年呢，想不快修行，慢慢都未迟，那你就错了。所以这个时间呢很快过，而且光阴一去就不复还，不会再回头，一日一日这样空过了，就变了一事无成，很容易因犯小戒而堕落。所以向下那二十八条轻戒呢，我们都不好呢是将它忽略，仍然都要坚固坚持，要守得清清净净。那么二十八条轻戒之中啊，第一条叫做不供养父母师长戒是第一。不是男子如法说言若优婆塞受持戒已，不能供养父母师长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，不起堕落不净，就是有作。那么这个经文呢，主要的意思都是在这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叫做不供养父母师长戒。如果这个题目明白了，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应该大概的意思你都明白了。不供养不即是不，你不供养父母师长都是犯戒。供养就有两种，一种就叫做财供养，一种叫做法供养。财供养就是我们做一个晚辈，无论做徒弟的也好，或者做仔女的也好，是做人家的媳妇也好，做人家的子侄也好，总之晚辈对这个长辈呢，那么一定要供养，尽你自己的能力去供养自己这个长辈。咁呢个就系财供养，因为你凡系所买嘅，即使系油盐酱醋茶，开门七件事咁简单啫。呢七件事咧，唔系佢偷翻嚟嘅，唔系佢抢翻嚟嘅，系用真金白银将自己所赚嘅钱，咁啊去买嚟咧供养自己个父母。呢啲系佢哋财供养，因为非钱就不行啦。嗱，第二咧，就是法供养。法供养就是遇到有一类人，他是信佛，他是学佛，但可惜自己未曾受过这个佛学的教育，当然对这个佛法的道理又不懂，怎样去修行呢？ 依邊一種法嘅修行咧，咁啊亦都唔懂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做一個晚輩嘅人咧，供養呢個長輩啊，除咗用呢個物質、金錢供養之外咧，最好咧仲要用呢個法嚟去供養。點解咧？嗱，財供養你只能夠啦嚇，幫助佢呢個身體健康。但系呢个身体健康，无论咧佢点样嘅健康，点样嘅长命，但系总有一日咧走完呢个人生嘅路程，总要离开呢个世界，唔可以永恒不死。但系如果我哋用法嚟到供养呢个长辈，例如嗰啲长辈年纪老啦，咁你除咗供养佢嘅饮食物质之外呢，你就教佢念佛，或者教佢念经，或者教佢持咒，或者教佢点样去拜佛，点样去皈依三宝，点样去受持五戒、十戒、八关斋戒，受持呢个在家嘅菩萨戒，咁啊令佢依法修行啊，得到呢个法身健康。寿命啊，如同阿弥陀佛无量寿一样，咁啊，先至系真正咧，系以法咧供养呢个长辈。咁啊，说明啊，两种供养中咧，就法供养咧就系最高，法供养咧系最上。嗱，咁啊，供养边一个咧，就个父母以供自己嘅师长啊。嗱，咁啊，父母咧。为人子女者咧，你一定要供养嘅。所以呢个劝发菩提心文里边嘅哀哀父母系生我渠路，十月三年就怀胎已哺啊，儿肝就湿地咽苦吐金。呢一种咁嘅文字咧，唔使解释，大家都听得明白啦。所以父母之恩咧，高到好似个山咁高，我哋做呢个晚辈咧。应该要供养父母。那咁啊，师长咧就当然咧讲呢个佛教徒啊，那就包括一般嘅在家人。那在家人咧，虽然佢唔信佛，但系人人都读书嘅，冇一个人唔读书嘅。呢个系规定，一定要受教育，唔系点样可以做一个良好嘅公民啫。那我哋读书就梗系有老师教。咁老师就教我哋礼仪啊，教我哋知识啊。咁呢啲老师咧，我哋都要尊重，都要咧系供养。嗱，咁如果啊，我哋出家啊，或者咧皈依三宝，或者咧响某一个道场依止嗰个主持，受呢个菩萨戒，或者受呢个五戒嘅事。亦都咧，时间咧所做都系破戒嘅事。咁如果我哋受戒之后，再处处做呢个犯戒嘅事咧，咁就失咗我哋啊原先所发嘅菩提心，要受呢个菩萨戒嗰种嘅心意，亦都失咗啊我哋去某一个道场。去依止嗰个道场嘅大和尚或者大法师咧，去受呢个在家菩萨戒嗰种嘅心意，亦都咧令到自己咧失咗认识呢个受戒、受呢个在家菩萨戒嗰种嘅好处，所以心意识三样都犯啦，失咗我哋所发呢个菩提心。亦都失咗我哋去某一个道场所谓受菩萨戒嗰种嘅心意，亦都因此咧失咗我哋认识所谓受呢个在家菩萨戒嗰种嘅好处。所以话，如果我哋啊受咗戒之后啊，犯咗二十八条轻戒中嘅第一条，不供养父母师长呢一条戒咧。就得到呢个失意罪，个不起就堕落啊！不起咧，咁啊即系一直向下沉，就唔会上升咯。咁就佢就不起。咁啊，既然下沉唔会上升啦，咁啊即系堕落啦。佢话不起就系堕落。 为什么他会不起而堕落呢？就是因为他受了在家菩萨戒之后啊，他不守戒，不单是六条重戒固然他不守了，即使二十八条的轻戒他亦都不守。既然犯戒就是恶法了，既然是恶法，当然他就不会上升生起了，反过来就即是犯戒了。那犯了戒破了戒，这种的罪呢一定是感到是堕落，或者是地狱，或者是饿鬼，或者是畜生了。所以不起就堕落，不净就有状，不净就是他这个心呢就不清净。如果我们持戒，这个心呢就会清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持戒就不会被这个外边的境界呢是转了去。我们每一条戒都依他所讲去修持，持得清清净净，咁当然我哋嘅心咧就清净咧，我哋嘅心清净就可以令到我哋呢个行为咧亦都清净，唔会做呢个犯戒嘅事。嗱，如果我哋做咗呢个犯戒嘅事咧，我哋呢个行为就唔正，行为唔正啊，亦都影响我哋呢个心地咧，亦都系唔清净，咪即系有烦恼咯。所以他就不净，有作，作就是造作，造作就有善有恶。我们持戒呢就是善的造作，如果我们受戒之后犯戒就是恶的造作了。所以这个作字呢就是包括了我们这个三界众生所有一切的行为造作。如果三界的众生他一切的行为造作啊，咁啊，如果呢唔以呢个戒律做一个模范啊，如果佢受咗戒之后佢唔持戒呢，就有所造作啦。造作啲乜啊？就系、是、造作啲恶业，造作咗呢个犯戒嘅罪业。我哋做咗呢个犯戒嘅罪业，咁就一定呢会堕落，一定。会流转这个生死啊，那他就是有状啊，是有所造作，即是有这个犯戒的事令我们在这个生死流转。此就属于第一条呢，不供养父母师长是犯戒的事。单落饮酒戒，第二就是二十八条轻戒之中呢第二条，就是单着于或者呢是喜欢的做什么去饮酒，都是属于犯戒，是二十八条轻呢第二条，所以称为它就第二。单就是单着，落就是喜欢，那它单着些什么呢？喜欢些什么呢？就是饮酒。饮酒呢在一般的社交场合啊，由古到今有人类的历史以来呢都有这种的应酬，而且呢还豪饮啊，饮得很多添啊，饮到最后有多些少的醉意那阵子呢很勉强了，已经呢饮得很多了，但是由于大家呢咁啊，敬饮啊，你敬我一杯，我又敬翻你一杯。即使你已经饮够噶啦，你都要饮。如果唔饮咧，好似唔俾面啊。因此而打交闹交都有份，所以呢种咁嘅情况咧，相信大家未信佛前啊，都会遇到过呢啲咁嘅情形啊，或者某一个亲戚，或者某一个朋友做好事啦，唔好系呢个。白事好事即是红事，例如婚嫁或者做生日，那么亲戚朋友请饮不是奇了，但是你去饮就紧是大家都敬饮干杯，那么如果等到人家轮到你面前跟你干杯的时候你不饮， 真的好像不給面子這個主家，這些是世俗人的觀念、啊、那就一定要喝，但你未曾喝到杯敬酒之前呢，可能你都喝過很多酒了，已經有多少個醉意都不想喝了，但由於主家按每一席去輪流敬酒、啊、這麼給面子不飲不得，咁啊勉強都去飲咧，飲到好辛苦啊！我都見過啊，真係對飲咗多少做底，跟住又嚟敬酒就乾杯就碰杯嗰陣時咧，佢嗰一下飲落去啊，真係皺埋個眉頭，咁啊捻住個喉嚨，咁啊慢慢咁樣飲落去，真係都好辛苦啊！又嘥錢，嗰啲酒唔係平嘅，都好酒好貴噶。几千蚊一樽噶，咁啊又嘥钱又辛苦，咁啊又伤自己嘅身体，你话何苦来哉呢？啊，但系嗰啲饮酒嘅人咧，啊佢就觉得好似好快乐噶，咁所以呢一点咧就说明呢个众生咩叫做愚痴众生咧，乜嘢叫做苦恼众生咧？嗱呢啲咁嘅环境咧就叫做愚痴众生。就是叫做苦恼的众生、啊、我都可以跟大家说一句，我本身是东莞人，东莞人喝酒呢都不会输蚀的，况且我的家族呢都是做酒的、啊、我都算有些善根，我跟酒没有遇真的，你就请我喝什么呢，我都或者可以满你们的心愿，但是喝酒呢你真的渡我不到，我自己的家族在鄉下做酒的，酿酒的，做酿酒卖给人的生意，但是轮到我自己这一代，我老豆都还在做紧，都还是喝酒的，结果是小肠气而死的，喝到啊，那么轮到我这一代呢，没有交易，不单是我不会做这个做酒的生意啊，我亦都本人呢绝对不喝酒，可以说这世人呢今七十岁了未曾飲過酒，都不知道酒是什麼味道，這些可以說是一種善根，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善根，既然上一代都做酒，為什麼你這一代不做呢、啊、就是說善根，你就明白到有什麼善根啟發你自己呢，明白到這個飲酒做酒呢真是這個罪過很大，所以一般人說那就酒又不是殺生，又不是劏豬，又不是食肉，都是用那些谷米或者用那些花果釀製而成，那為什麼不准去喝不准去賣呢？唯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酒能亂性、啊、酒能亂性呢就跟我們這個學佛的人求智慧呢是一個相反的問題，我就學法常常都有些這樣的意思，例如某一個人他是很蠢的，你教他念經他又不懂念，你教他持咒他又不懂得持，你教他唱念他又不懂得敲膽，即是說講得不好聽是很蠢，但是呢你不怕蠢，你最重要是明白知道自己呢是蠢，樣都學不到，那么怎样学到呢？我们有一种办法就是拜佛，这个都是真的，你如果你肯拜佛的话呢，真是菩萨开你的智慧，从前罗浮山、啊、就是今天在博罗罗浮山，那么这个开山的第二代祖师呢，他姓陈的，究竟他本身是什么法号呢都忘记了，由于他是第二代祖师啊，咁啊，称佢为佢哋陈二祖。佢系第二代，当然有个第一代，第一代就佢师傅，就开山祖师。咁啊，佢师傅当然系一个所谓大彻大悟嘅人啦，有智慧啦，但系佢收呢个徒弟就好蠢嘅，咁乜都唔识，教呢样又唔懂，教那样又唔明。咁佢师傅知道呢个徒弟咧业障重。但是已经收了，你就不可以看笑他，所以只有用这个真正的佛法来教他，他说你要拜佛，他说你拜佛呢你就可以开悟，开了悟呢 你就从这个自己这个心地流出来讲，他说你就好的了。他就听师父讲，那就慢慢他就规定他点一支香，后来呢都不止拜一样加重了。他师父说这样，他说那我就在菩萨的面前绑一条绳，有个啷啷在那里，那这条绳就偷到我的房间去的。他说我就在房间打坐，你就在房间外面的佛殿拜观音菩萨。他说一定要我掹那条绳，这个啷啷响了啷啷啷啷，你才可以回去休息。他说如果我不掹这条绳，个啷啷不响的话，你就不要静静鸡咪走出去啊，走出去第二晚就加倍拜佛啊，加倍跪香啊。咁呢个徒弟呢，虽然佢唔系好聪明，但系人仔仔地咧，佢都好听话嘅。咁啊照样咧，咁啊听师傅话，咁啊有一晚咧，咁啊佢呢个师傅咧可能打咗黑咗眼瞓，即系黑眼瞓一瞓就瞓着咗咯。咁啊等佢一瞓醒，扎醒啦，咁一望个钟，过咗时间就闭啦。他那头说闭了，好像对不住个徒弟呢，他跟着就动个念头，好也都利用这个机会看看你有没有偷懒，那个师傅就静静地落床不要吵，那么出了房间门口在个佛殿一装不见了个徒弟了，即是说他回去睡觉了。嗯，师傅说你真是调皮了，你可能都不知道今晚，可能都几多晚的了，你等我打坐了你就回去睡觉，等于我掹个啷啷，你早已经瞓咗噶啦，你系呃我，咁啊弟子就闹佢个徒弟咯，徒弟系冤我嘅师傅，佢话我冇做呢件事，佢话点解？既然你冇做，我昨晚我明明冇掹呢个啷啷，点解你翻嚟瞓觉？佢话我后来我出咗定之后咧，出嚟睇你，你唔响度咯。佢唔系啊，师傅，佢话有人掹啷啷啊，我明明听啷啷先至翻嚟瞓觉噶。师傅讲大话，喝咗几声，但系佢仍然咧好坚持。咁啊，佢呢个师傅睇下呢个徒弟嘅样子啊，都唔似讲大话。咁啊好啦，放你一马。咁啊，口头上警告几句，佢你唔好再呃师傅啊吓，呢次俾你呃到，咁啊算你好彩啦，唔罚你啦。佢话以后你唔好咁啊，咁啊又再拜啦，晚晚都咁拜。佢师傅亦都系准时咁上下咧，就掹下个条绳。观音菩萨的手个啷啷响咧，个徒弟就翻去休息啦。咁啊有一晚咧，咁啊真系观音菩萨嚟啦，嚟咧佢就拜咗有几年噶啦。观音菩萨嚟，咁佢话善男子啊，你日日咁样拜我，佢话你个目的系想点？你想求乜嘢咧？阿弊家伙，呢一招师傅冇教过，咁咧变咗答复啦，系嘛？咁佢就唔声，都冇问题啦，即系冇答案啦。师傅呢一招冇教，咁后来佢就冇得答，咁啊观音菩萨记得佢冇答啦，咁啊走咗咯。咁啊第二招咧，佢就讲俾个师傅听，佢话有咗个人，咁啊现喺我面前同我讲话，系昨晚系一个女人嚟嘅。佢师傅话真系嘅，系啊。他说我跟你说什么，他说善男子，他说你晚晚这样求我拜我，他说你目的是怎样呢？他说他师父就很心急了，那你怎么答？他说师父你没教，他说所以我不懂得答。师父就扔他，他说床那里挤着个手来扔那张床，是那些真是傻，真是蠢。他说你没教我，只识答啫。他说好啦好啦，从此佢唔答。他说以后啊，如果再有人问你咧，你就话弟子苦恼，蠢学唔到嘢，求观音菩萨慈悲开智慧。咁啊，多时佢就死记啦，记住。咁住又拜咗两三年，真系晚晚都咁拜。佢师傅亦都系照样，总之到咁上下就掹佢条绳，咁啊就啷啷响佢哋休息。如果师傅不掹一条绳，他亦都很乖，亦都很正直，从来不敢偷懒一次。有一晚真的他不是又来了，他说是男子，他说你晚晚地拜我，他说你求什么，你想求什么，他说你告诉我，他 所以他說弟子苦惱，他是錯的，他是陶師傅教你，弟子苦惱，由於呢學又學不到，經常被師傅罵，他說我希望觀音菩薩慈悲，今天你揚之甘露， 開我的智慧。觀音菩薩說， 他說我滿你所願，就用這個甘露水呢就跟他灑淨，果然他真的開了悟了。從今以後呢他就好了，學什麼一看就懂，讀什麼經一讀就明，念什麼咒一念就通，那就開悟了。那就說明呢，如果你真的想出家，大學生固然是好啦，即是你有這樣的程度，即使你沒有讀過書呢都不是一個有罪的人，你只要發心拜佛拜菩薩都可以開悟的。在我佛教的歷史上呢，這些這樣的人很多，很多法師呢他即是未出家前他真的沒有讀過書，環境窮，但是他出家之後呢他只要肯聽師父話拜佛念佛，真的很多呢開悟。一睇咩嘢经咧，唔使睇注解，唔使睇咩嘢嘅注疏，佢一睇下嗰啲经文，佢就明白，真系滔滔不绝咁咧，响你嘅自心里边咧讲出嚟。嗱，所以我哋啲学佛嘅人咧，最紧要求智慧。嗱，我哋求智慧啊，都尚且来不及啦，我哋点可以饮酒啊嚟到损我哋自己呢个智慧咧？所以呢一点咧。就是戒律里面不准他的信徒，不准他这个四众弟子喝酒，这个是最重要的理由，而且罪过很大啊。在这个经上讲呢，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想喝酒，但是他同住的或者是亲戚或者是自己的眷属，看见他要喝酒了，他就拿一个喝酒的器皿或者酒杯啊或者碗啊，咁啊俾佢饮酒啫。嗱，咁啊一般人睇冇咩事啊，又唔系偷又唔系抢。咁我知道佢要饮酒啦，佢啲酒佢攞嗰个攞酒啦，咁我咪帮下手攞个酒杯俾佢啫。应该就冇乜事啊，其实都好大罪啊。经常讲啊，如果用呢个手攞呢个酒去俾人饮酒咧，五百世冇手啊！你话呢个罪几大？何况自己饮酒，以共教人饮酒，叫人饮酒，这个罪过呢好大啊！即是头先我所讲，因为呢酒能乱性啊，失咗我哋呢个智慧，与我哋学法求智慧呢个原意呢，所谓呢完全系相反，所以呢个罪过呢都唔轻啊！但系现在判为呢个轻戒呢，因为呢我哋六条重戒之中呢佢已经有咗一条呢呢个饮酒嘅重戒啦，所以呢次判为呢个轻戒，即係稍微呢呢种嘅动作轻啲多，呢个罪轻啲，只係呢担着喜欢饮酒，你冇做呢个卖酒，所以呢个罪稍微轻啲。嗰个单落饮酒戒呢係第二个约优婆生优婆二就是介意单落饮酒呢，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得这个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。那么你以下这个结文呢，即是说你得到什么罪啊？这次一共28条轻戒都是一样，或者争取时间呢就不会每一条戒呢都是这么详细地解释所得的罪，因为完全相同。在第一条戒讲了之后呢，以后那20几条戒呢，如果是有时间的我就稍微再提一下，如果时间不够的呢只有读一下就算，因为第一条已经详细呢跟大家是讲了。那么讲到这处呢已经过钟了，那么下个星期日呢是再跟大家讲由第三条轻戒开始，那就不沾病苦戒第三了，那么下个礼拜再讲了。佢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 庄严佛净土， 常报四重恩，